不能蒙上眼睛就可以不伤心，能不能脱下面具还可以狠狠心，如果不是遇见你我不可能相信，生命有一种一定一定要爱下去，爱可以相知相许相依为命，确定天有命，爱可以心有灵犀动魄惊心，却难以抗拒流星的宿命，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，不要命不要清醒，暴风雨里静静的运行。